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啊，留翻嚟，咁啊，前兄又讲到嚟啦，咁啊，前兄话喂，我都仲想讲个六四，咁头先我哋已经讲到一大嚿啦，咁啊，前兄都想加啲新嘅睇法落去，系嘛？ 回应下啦，系嘛？回应下啦，吓，咁即系其实即系听下谢兄同埋阿宋兄讲咧，其实即系六四，烛光晚会就慢慢就变成一个咧，即系筹款嘅一个晚会，其实呢个系一个即系好悲凉嘅事情嚟嘅。咁但係老實講，就當初我諗翻起點解當初會有呢一個籌款咧？就因為透過呢一個嘅悼念六四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徵集到一筆錢，即係所謂眾籌啦。然之後去推行中國嘅民主運動，或者支援香港嗰個民主運動嘅一啲嘅經費嘅。咁但係時至 講翻先，即係你話支援佢全名叫做。支援中国支援 全港支援中国 全港支援中国民主运动联会是吧 支援嘛是够弹啦是总之支联会屌你你又要真的上个网读撚出来 咁要回应翻支援㗎嘛两个字。 得。 即係其实佢係呀係呀唔該呀宋兄啊。咁其实即係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呢即係你28年啦即係已经28年嘅时候咁人哋会睇到嗰个成绩系点样样。咁变咗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呢其实有啲嘢呢係需要调整一下㗎。即係尤其是咁耐时间啦有咁多风风雨雨啦有咁多批评啦但好似即係主办当局呢冇对呢啲批评呢有任何嘅回应。咁即係變咗令到人哋感覺得到就係話，即係中國可能已經係有不斷嘅變化，時局又不斷變化，嗰啲人悼念嘅人都不斷變化。嗱，好簡單一樣嘢，我最近深感覺得到就係、其實好多青年人咧覺得呢件事已經係唔係佢哋嘅事，係阿爸阿媽嘅事。 上一代嘢 係啦，咁啊變咗你點樣去號召啲人呢咁樣樣，而且嗰個訴求啊！即係鬱敏經常講啊，其實我都同意啊，鬱敏講呢句説話就係、從事啲政治活動咧，必定有個訴求要好清楚嘅。但去到今時今日咧，這個即係六四燭光悼念呢個晚會咧，其實對於特定民眾嘅訴求已經越嚟越模糊啊！你要做一個乜嘢嘅訴求咧？咁 嗱，我從你咁樣睇咧，我又諗到一樣嘢咧，只要即係大陸咧一發生一啲即係令港人唔高興。或者令到即係普遍嘅人民都唔高興啊！即係地球人咁計啦。咁嗰個集會又多啲人嘅喎、每一次都係嘅。即係你話啊嗱，即係我哋講緊廿八年啦。咁即係個集會係有高潮有低潮，最差嘅一次去到差唔多唔知四五萬人嘅啫。即係大概即係六個球場坐滿。係啊，咁係一個低潮。咁喺大陸又唔知整啲乜鬼嘢咧，李王陽事件啊，咁諸如此類嗰啲嘢咧，突然間 八個球場都 廿五週年嘅時候， 就又多啲人嘅咯，即係每一次喚起港人對六四嗰個睇法咧，就係、靠大陸犯錯。好啦，咁問題就係、我哋唔可以永遠都靠大陸犯錯嘅，唔係，即係你要 keep 住呢一道火，就唔可以話喂，屌大陸唔家產，我加少少電油咁哦，紅一聲咁，大家又話就好即係好著弱咁。但個問題即係因為我都贊成阿前天講，即係個元素係要改，同埋唔好著重喺嗰個集會嘅人數。 冇錯， 因為你每一次你著重嗰個集會人數咧，咁呢個集會人數咧就俾人哋去坑噶啦。喂，呢次少咗喎，咁屌你哋支聯會係咪冇咗號召力？係咪你哋即係對呢、這個中國民主推動得唔夠啊？咁即係好多人懷疑。咁我哋一個即係大陸嘅唔知咩一個咩風暴，砰一聲整埋嚟，哇！突然間就屌你本來由幾萬去到成十九幾廿萬嚇、好似唔知前年舊前年一大前年，哇！係好多人喎、即係坐到草地都有喎，係嘛？ 即係我連落雨咧，我同你坐到。落大雨啊！ 落大雨嗰年就直情系咩啦？要散水添啦！嗰次就即系我哋跟住第二年啊，好似前年啊，哇！依头坐到去草地嗰边啊，咁大陆咪有啲发生嘅事情，令到即系中国人唔高兴啊，或者令到香港人有啲担忧，咁就用出席呢、這个六四嘅烛光集会咧，去作为一个表达。 嗱，會有啲咁嘅情形嘅， 對大陸不滿，咁就坐滿多啲人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成為一個指標，即、就、係、是、風向標。 我試下，我嘗試一下。今朝我聽阿何俊仁喺商台回應，即、就、係、是、一啲官方講話，支聯會係歡迎咧，大家俾意見嘅，我哋係接受嘅。啊，咁你我哋咧都尊重啲年青人嘅意見嘅。咁啊，我哋支聯會咧就過去幾年咧都有邀請年青大學嘅學生會咧上台講嘢嘅，係嘛？咁即係喂，我哋又尊重喎。咁可能有咩？ 尊重廿八年都係見到佢嗰幾條友喺度喎。 嚇、啊，廿八年都冇模式喎、啊。 廿八年都嗰幾條友喎、 啊，個問題就係、是、你話要交棒、啊、即係就算去到阿司徒華年代，喂有啲揾啲後生仔咩接火棒啊， 薪火相傳啊， 薪火相傳啊，啲又 係 佢哋。 個問題就係、是、 個做法一樣。 嗱、啊，我哋都唔論個做法一樣啦，因為老實講喺個台上邊要做嘅嘢都唔多嘅，係咪？即係唔通你打空翻屌你咩就吞劍咩嗰度係嘛？個問題就係、是。点解大会嗰啲主持人、嗰啲揸咪嗰啲主持者，仍然嚟嚟去去都系廿八年，都系嗰扎人。 嗰批人， 李卓人、何俊仁。 点解你喂你交棒，咪交得准，交得准啲咯？喂，今日个大会就唔捻系呢班老鬼搞啦，就系班后生仔嚟搞嘅。 冇 错，老鬼啊，真系做衬托嘅啫，企得埋后边。 系，冇错。 台下， 唔好啦，企埋上台啦，你唔好讲嘢。 第三排。 所有成個主持到成個乜撚嘢讀宣言乜嘢啲咩祭文都由後生仔搞， 冇錯。 或者直情係成個活動個 run down 都係後生 人物都係由後生仔搞， 係啦，冇錯。 年整咗一個參與感， 係 喂唔撚係，屌你老味！你廿八年都係你嗰扎乜撚嘢何俊仁啊，咩李卓人啊，喂都係蔡耀昌你扎人係嘛，係包攬曬 係咩？咁即係其實依度咧就可以見到一樣嘢，再回應翻鄭宇石個問題。香港人從事政治活動呢、或者是從事這個政治活動的策劃呢，其實呢是個訓練是不足夠，也都沒有吸收的經驗的。你28年來都是那樣的模式，28年來都是那些人，而且呢很多時候呢你香港人很多時候就說人家喂你老人政治什麼什麼什麼，但其實自己本身呢有很多地方呢都不願意將那樣東西交下去， 是 那就好了，一不交下去的時候變了質、啊、我不恰當地找阿鄭宇石為例、因為鄭宇石我都認識他的、不過他不認得我的、其實 我是很尊重這個人，但我又慨嘆他今時今日走到去這個地步，因為鄭宇石當年在中大教這個政治學呢、其實東南亞史呢其實東南亞政治呢他是首屈一指的，是當時大學教授，再過去好像是城市大學，好了，那雖然可能遇到一些波折、但是都是大學教授，為什麼是大學教授的時候為什麼要走出來去做一些什麼什麼的召集人呢？這樣這個就是那個、香港人參與政治的那個、所謂的、部分不成熟的地方， 咁呢、這個可能時代需要佢啦。 係啦，咁但係好啦，咁其實個時代去到某一地步嘅時候咧，就要退噶啦。即係你仲要走出嚟去做一啲唔啱時代嘅嘢咧，其實真係好， 所以即係 好令人可惜咯。 老人政治最大問題就當然係老人兩個字啦，係咪？即係揦住權力或者眾星拱照之下就擺唔甩嗰種即係虛榮感。 啊！即系天下二就得我一个可以成功嘅啫。 即系屌你咁样，私人不出，内疮生河。咁屌你，我唔嚟，边个嚟啫？系嘛个问题？ 我就觉得老人政治冇问题嘅。你个老人系掂嘅话，最紧要嘅 唔系个问题，佢觉得掂啊嘛？屌， 唔系佢个脑系老啊嘛？唔系，最紧要系 同埋 你个脑唔老就得啦。 佢觉得老人政治，我唔老。我唔老，我唔觉得自己老啊。 同埋我系最掂。 系啦，我咁多年经验。我肯定是掂过你班后生啦，屌你班后生冚家铲，屌你盐都未食够我多米，咁我梗系掂过你啦，系咪？我惊交咗俾你咧，你哋搞唔掂啊嘛。 咁嗱，呢个就出事啦。 呢个 就出事啦。 咁呢个不嬲都系。 咁而家佢哋 呢啲系所有团体都会出现嘅问题嚟。 唔系嗱，而家佢哋个目标咧就系咁样嘅。六四纪念馆咧就为首，即系而家就系最优先要处理嘅。OK。 咁啊，嗱，全名我更正翻啊，再读多次。 屌你妈！ 你点样住啦？你点少少先啦？ 够气啊！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咁点咧？读两段点咧？ 嗱，读完之后啊，即系你要问翻就话，喂，你支援呢、這个即系、就是、爱国民主运动。咁你个支援爱国民主运动嗰个方向喺边度先？ 嗱，咁你讲到何俊仁咧，我又引述佢讲啦，有啲嘢我唔话得俾你听嘅。嗱，佢真系咁讲噶。因为大陆里面好多争取民主嘅嘢，我哋有支援噶，我点话得俾你听啫？大佬呢啲秘密嚟噶嘛？ 系， 系嘛？咁所以咧，有啲嘢咧，系当然我哋都明，系嘛？即系大陆里面有啲嘢真系要規行举报，要做咗，唔可以话俾人知，系嘛？你支援咗，即系可能你系使咗啲钱或者人脉里面咧，透过啲关系咧去做咗嘢。 正因为你头先讲呢句，你就我非何俊仁做，继续做呢个主席。李卓人做呢个主席就不可啦，因为呢个我交俾阿钱兴做咧， 几出事？ 因为我唔知秘密啊嘛， 熟噶嘛， 我唔知佢有啲咩强落龙去话， 你唔熟噶嘛，因为 佢对头人啊，唔系佢对头人。 最大问题你一开始冇交嘛，所以大家都唔熟咯。 咁或者嗱，咁啊讲到呢、這个，咁我讲下啦。咁其我都其实喺即系留喺 Facebook 都有讲噶，其实话如果你喺你今晚你喺台上。你講一兩句啫，打到共產黨，推翻共產暴政，我即刻到。我你咁講嘅話，肯定多五萬人出嚟。 建設民主中國唔係咩？啊，同打到共產黨係兩回事。 兩回事喎，共產黨喎。 唔係啊，係咪？唔係我即係你講 Facebook， 我都 Facebook 啦。喂，講五大綱領，其實。是得一个结论嘅啫，但系打到共产党，即系你嗰五大纲领， 你讲一句打到共产党得噶， 打到共产党咩咩咩平反六四啊，咩建设民主中国，包括打到共产党咪有咯？ 包括琴日啊，所谓嘅激进派，我唔知有几激进，走去中联办门口嗌乜嘢啫？你嗌咩咩结束一党专政？喂，你连打到共产党你都唔敢讲。激咩进啫？ 唉，嗱，即系呢个郁文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即系咁有啲人又话：，屌你咁捻叻，你想呢个先生打游击啦？咁就呢啲多鸠鱼嘅，喂，个问题个精神，你有咁嘅决心，你有咁嘅精神，打到共产党就打到共产党，系咪？咪你讲你兜咁大个圈咩？建设民主中国咩？释放民运人士？喂，其实结论就系打到共产党，你所有嗰五大纲领就解决咗噶啦，系咪？个问题就好简单啫嘛，但系冇人敢讲，大家都喺度兜圈吓。咩平反六四，咩释放民运人士，咩追究屠城责任？ 冇，而家琴日大会嘅主题就是平反六四，结束专政啫。 唔系呢句啦，总之我五大纲领冇变啦，系嘛？咁啊，所以唉，唔好讲啦，六四唔讲啦，即系因为呢班长者都系好难搞噶啦，因为你 要解决佢哋都。 我系非常之尊重、尊敬。出席嘅呢班人士 嘅，我哋都尊重，系嘛？因为嗱，即系讲到呢度，有啲人就赎罪券啦，系咪？即系屌，总之就，因为我一年到晚咧，都冇为呢个中国民主咧就做过任何嘢，尽过一点责，咁所以咧，我出席一个咁样嘅六四晚会咧，就捐啲钱啊，咁即系悲伤一下，咁我即系叫做心理上边，我为咗呢个中国民主咧。都走出咗一步啦，咁嗱有嘅有呢啲人嘅， 嚇、我有啲人有奉 即係等於嗰時我讀夜校咧，嗰個老師都講得好清楚啦。佢話其實咧，你哋嚟咧好多都唔係讀書嘅，你哋係為咗贖罪。你哋嚟咧就係話啊，我都肯交學費，我都肯嚟咁夜，我都肯嚟讀書。就係、是、實際上咧，就讀完就翻去就唔讀嘅，真係咁啊！考試就滿江紅嘅，咁、那個問題就咁咯。即係你哋話俾人聽，我就真係盡咗力噶啦。嗱，我真係有嚟讀。我真系身體力行，我交埋錢啦，係咪？但係個問題 冇實質意義， 冇實質意義啊嘛。 嗱，喺我嚟講，我都係感激呢啲肯出嚟嘅人嘅。 唔係啱，我都感激嘅，係咪？即係有即係嗰，如果講十一萬咁，就當十一萬啦。咁呢十一萬人都係一種即係喂，咁佢都要花時間㗎，係咪？都要坐車。都要或者十點鐘先揾嘢食噶，又要逼車翻去咁呢、這個的確係嘅嚇。 即係比起旁邊講風涼話， 我琴日冇到已經好多先啦。如果我冇到啦，係嘛？我都冇去買贖罪券，琴日都係嘛？好啦，唔講啦， 係嘛？ 好啦，咁啊，嗱，我哋讲下呢个国民党嘅主席啦，新旧主席嘅交接问题啦。嗱，咁啊，五月二十就选咗新主席啦，吴敦义就以14万多票咧就当选 后任主席，唔系新主席，即系当上咗先叫新噶嘛，后任主席。 唔系报传媒咁讲噶嘛，新旧主席交接嘛， 党主席当选人。 好，我哋新 主席啦。好啦，嗱咁啊，嗱出现一啲风波啦，咁啊，嗱咁当时即系因为520选咗到8月20，即系820咧，有3个月嗰个空窗期，因为820咧先开呢个第20全嘅 党 代表大会，咁啊变咗咧就系党代表大会嗰个20全党代表大会咧先确定嗰、那个。即系重修诶，唔系吴敦义当选嗰个身份吓，即系先确认嘅。好啦，咁喺呢个3个月里边，有啲人又话啦：，哇，屌你喂，个空窗期太耐咯，系咪？即系党唔可以因为咁样有新旧嘅 看守主席 交接咧，就令到即系党即系出现个空窗期咁，就即系咁有啲即系挺吴派啦，即系吴敦义嘅阵营就喂，可唔可以即系提早？交接啊咁， 打第一枪嘅就系蓝营嘅立委， 系唔理佢边个啦，即系我哋唔数边个啦，总之有人提出又喂可以即系提早交接啊，咁啊当时呢个洪秀柱又话，佢话一切按呢个党章办事，咁即系按党章咧就话维持翻8月20日好，系嘛，咁佢话党章系咁你嗰、即系呢个第二十全代表大会开，咁咪嗰阵时咪交接咯，系咪，咁咁跟住就吴敦义就即系会同呢个洪秀柱会面啦，咁大家喂倾偈啦，咁有啲人就喂阿吴副总统，你会唔会即系向呢个洪秀柱提出呢个提早交接啊？佢话我就唔会提早，我就唔会讲嘅。不过如果洪主席提出嘅话咧，咁我都会讲下嘅。咁即系佢哋倾咗啲咩唔好讲啦。咁就新闻媒介就引述即系洪秀柱讲啦，佢话咧即系佢有松到口嘅。啊，即系话，佢哋即系可以考虑一下，提早即系交接个问题。好啦，咁本来冇事啦，咁咪提早交接咪提早交接咯。但系呢个问题出现咗咩咧？就系、是、嗰、那个，因为党代表大会咧，嗱而嗱洪应该选咗主席，就其实就选埋呢个党代表嘅，因为党代表会产生呢个中央委员咧就会再产生呢个中央常务委员啊，咁呢个成个列宁式嘅一个架构啦。好啦，咁啊，即系而家选咗本来1100几个党代表，咁因为有咩黄飞鸿党部啊，又海外党部啊，又唔知又即系其他党部加加埋埋咧，今年又加多咗差唔多接近400个嘅，即系本来1100几咧，而家变咗1500几。个呢个党代表，嗱好啦，党代表咁而家咧，亦都系好似主席咁， 后任 都系等系一个 当选人， 系啦，即系都系新旧交替。咁佢呢个党代表嘅身份咧，就要出席呢、這个8月20日嗰个20全会， 就确认， 唔系确认啊，你出席嗰阵时已经系噶啦，系咪？即系而家你当选咗，好啦，咁 未上任啦， 19任。即系而家嘅，仲系19任啦，即系而家个党代表，咁啊同呢个20届嘅就系、是、即系个时间系重叠咗嘅。好啦，咁啊出现咩问题咧？咁就话咧，咁啊洪秀柱就话啦，喂，佢话咧应该而家由呢个现有嘅19届嘅党代表咧，就选出呢个中央委员。大家明唔明啊？ 明白。 好啦，嗱、那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由19届选出呢个中央委员，咁20届嘅党代表做乜春嘢好咧？ 咪选中常委咯， 又唔得噶喎！ 即系佢俾班人你，然之后等你选中常委咯， 即系提名委员会， 又唔得噶喎！个问题就系、是、喂，我而家就选咗呢个中央委员，咁呢个19届嘅党代表选出嚟嘅，咁呢一班人咧就系选将来嘅中央常务委员，咁。好啦，咁20届嘅党代表又做咩春好咧？即系佢个扮演咩角色咧？嗱，咁就嗱，而家就喺度大家喺度拗紧啦，系咪？咁呢、這个就洪秀柱嗰边提出嘅。好啦，咁啊， 吳敦義嗰邊就話：喂，唔好啦！佢話我哋一切按黨章辦事咧，就不如咧就去到八二零，係嘛？咁由八二零即係開完嗰個黨代誒呢個二十屆全會之後咧，咁就由呢一啲 新 二十屆嘅黨代表再選呢個中央委員，由中央委員再選咗中央委員，即、就、係、是、中常委員。好啦，咁啊，當然裏邊會出現就係、是、因為可能喺而家呢個時候選。咁就對唔啊對紅秀柱會有啲嚟啦，因為可能佢裏邊即係而家呢班所謂紅秀柱嘅勢力仍存在啊嘛，咁佢選出嚟嘅中央委員 都有啲影響力， 對紅秀柱仍然係即係親，可能親紅秀柱多啦，係咪？咁如果你話屌你將來去二十全先至再選嘅話，好多可能就係挺唔派，咁啊即係紅秀柱咪啊即係佢可能佢啲人馬已經不復存在啦。咁所以咧就自己喺度拗緊，究竟係點樣？咁啊，即係當然，即係洪秀柱最後就講下氣話啦。咁佢又話：，佢如果咁樣講唔掂嘅話咧，咁我七月咧我就辭職。嗱，咁係問題啫。 好啦，咁就大家唔好以為去辭職咧，阿吳敦義可以即刻就 辭職，咪由副主席頂手咯。 係啦，因為咁按黨章咧，就係主席辭職咧，就副主席係暫代嘅。咁你暫代，因為咁短時間，你後任嗰人有選出嚟啦。咁依黨章咧，佢就冇得提早就任嘅喎。 又唔係因為你一定係經過八二零先就任到噶嘛？咁所以你就算啊七月。你唔收洪秀柱話喂，我辭職，我唔做咁副主席頂上，即係代主席啦，咁啊代埋嗰個嚟啦。 咁喺度咧就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啊。咁啊，因為洪秀柱嘅依據咧就係話，喂，我哋過去依兩屆都係咁樣嘅做法過，點解啊？吳主席你接任要改變我哋依兩屆嘅做法啦，咁樣 按本子辦事，按黨章佢 應該都係八二零，即係你已經唔係主席。即係雖然你主觀，你係想保留少少啦。 因為一直以嚟咧係冇咁嘅情出現噶嘛，大佬。 唔會係冇，亦都唔會寫得咁死嘅，冇寫咁死嘅。咁而家就係話你八二零前定後啊咁樣，咁大家就係喺度爭拗一樣嘢。咁而家有第三方提出，不如八二零搞埋佢啦，唔使講咁多。 是啊，你可以八二零嗰日選黨代表，跟住就選埋中央委員，跟住選埋。 但結果有兩邊更加唔中意。 啱嘅啫，即係我哋老實講呢啲嘢，我哋作為海外黨員，都係一個咁微細嘅黨員，我哋根本就唔知道佢哋喺度為乜事，因為而咁樣去拗啦，係咪？即係可能即係我頭先嗰個估計就係因為而家舊有嘅呢班十九全咧，紅秀柱嘅親紅秀柱挺紅秀柱 係應該係得嗰班人選嘅，但係 人員多 嚇，就係因為選務咧，你係由現任去把持個選務噶嘛，咁你選務裡面會唔會係話有咩優先啦？我冇講優惠啦，優先啊， 有提名權 係嚇，咁所以變咗就即係佢洪秀柱希望都能夠喺呢個新一屆裏面都有啲影響力啦，係咪？佢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海外黨員，亦都唔牽涉啲黨爭，我哋只係將件事咧就係即係話俾大家聽。嗱，而家咧個交接上面咧就出現咗啲問題嚇，即係吳紅兩陣營咧就係因為呢啲咁嘅事咧就即係都隔空放話啦。 嗱，咁其實就大家爭取嘅並唔係話表面去睇依個。提早交接的問題，而是中常委的選舉的問題的， 因為這個才是權力的來源嘛，大哥，是吧？將來你要個主席就要靠這些， 中央，這個真的，這個真是中央， 這個真是黨中央來的， 黨中央 來的，因為很多我睇嗰啲所謂政論節目咧，好多人都話：，屌會，我哋都唔知㗎，咩啲中常委做乜春嘢嘅平時，為咩要做啫？ 平時冇嘢做㗎，係幫佢做㗎。 每個星期開始， 開始中山例會咁啦，係嘛？咁就究竟社會上面即係對呢一扎人，佢哋做啲咩係唔明嘅，亦都唔清楚嘅。 但其實就好似立法院。你如果立法院你是大多数的话，你总统什么都容易过嘛。就是这样的道理的。 够钟了，袁大志讲讲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讲。 好。